萨瓦，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周末一直有雨，下下停停，气温呢也跟着坐着过山车，于是啊，只好又裹上了衣服，甚至还开了暖气，夸张的不行，真是头天还在嘚瑟，转天就变哆嗦。好在今天呢，气温又回来了，30度。5月4号在法国也是大日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在超市这样的大卖场里，大家可以买口罩了。离5月11号还有整整一周的时间，这是解封的前奏。为了避免重蹈囤卫生纸的覆辙，口罩不会摆上货架，一律在款台购买。一些卖场采取预约制，先在网上预约，然后去超市收银台自取。一些卖场还规定，棉质等可重复使用的口罩，每人限购2个，医用外科口罩每人限购10个。价格上呢，基本按成本价来出售。可清洗的口罩每个2到3欧，而一次性口罩每个不超过1欧。看起来这一次性口罩更贵，那这与海外采购价格有关。有超市就表示，前期这些口罩是中国造，后期呢则有望变成法国造。一次性口罩自不用说，更方便卫生，而重复使用的口罩呢也不是无限期使用，一般呢可以洗40到50次。今天有谁买到口罩了吗？看到有人在推特上吐槽，今早8点47分，巴黎13区一家超市就已经没有口罩卖了，而有的超市还压根儿没有口罩的影子。自己安慰自己，这才刚开始，一周后会越来越多吧。可转念一想，刚开始就一抢而空，要知道8点47分很多人还没起呢。正好梦一个戴口罩，前景广阔。在尼斯的一家药房，店主在门上贴出了另类的广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口罩，大家千万小心，他们的防护效果极差。定睛一看，这5个面具大脑袋依次是政府发言人、总理、总统、内政部长以及卫生部长。想来也是感慨，习惯最难改变，但习惯不得不改变。2个月前提到戴口罩，政府三缄其口，媒体争论不休，民众乏人问津。而如今，戴口罩变成了更多人的共识和行动。2个月前还有人冲戴口罩的傻娃故意咳嗽，2个月后的今天，人们甚至开始琢磨如何把口罩变成一种时尚。不管被迫为之或者主动选择，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。只是人们离戴口罩还隔着一个口罩在哪儿的距离。疫情改变了生活显而易见，但有些骨子里的东西不会改变。法国人天生爱较真儿，爱吵架，有人受不了他们的傲慢，有人则看到了他们的可爱。一些事情容易搞定，一些事情还在拉锯。比如关于返校的问题，统计显示，在巴黎只有10%的孩子能在5月11号重回课堂，想说返校不容易。先说家长，你看采访啊，小孩普遍很开心，憋得太久，总想回学校彻底放飞。家长呢，则大多表现出迟疑和担心。一方面他们太知道自家熊孩子什么德行，一方面呢，疫情到哪天才是头还完全没谱。再说学校，除了彻底消毒、反复消毒、不停消毒，按照新的规矩，一间60平米的教室最多容纳15个学生，老师们直接拿尺子测量课桌之间的距离，一边调整桌椅间隔，一边嘟囔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困难肯定不止于此，距离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当然也有步行间隔5米、跑步间隔20米这样的指导意见，然而对于小孩来说，遵守纪律哪有那么容易。即便课堂上可以保证，课间休息呢，让老师手跟手、脚跟脚肯定不是办法。此外，课堂教学也得变，为了避免身体接触或者共用文具器材什么的，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和游戏活动便无法开展，而这却是此前教学的常态。还有测体温、戴口罩都好说，可谁能保证老师和学生里没有无症状携带者？问题是越来越多，哪一个都够老师们喝一壶的。于是整个法兰西岛包括巴黎在内，已经有大大小小超过300位市长联名向马克龙写信，呼吁推迟学校开学的时间。而出于对学生和老师安全的考虑，他们希望能慎重再慎重。而作为对此的回应，据说马克龙明天将会前往一所学校实地调研。埃利社工也强调，在此问题上政府不会仓促行事。嘴仗好打，漂亮话也好说，但现实却总需要更加骨感的方式来面对吧。利益本就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还拿着返校来说事儿。疫情没有控制，孩子就不能返校，孩子不能返校，家长就没法复工，家长没法复工，企业就没法复产，企业没法复产，经济就没法重启。难怪公共事务部长今天说，经济也要救命，他恳请大家5月11号能返岗的尽量返岗。按照目前的说法，6月2号开始，除非你拿着学校无法接收的证明，否则家长不能继续以看孩子为由不返岗工作。所以呢，人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价还价。看看法国周围，邻居德国和意大利都已经有条件解封，西班牙人也尝到了一点点重获自由的快感。难兄难弟们好像逐渐能喘口气了，尽管从前早已回不去。今天有文章说，跟周围的邻居相比，尽管大家都做得不好，但法国人尤其让人失望，害大家对政府越来越没信心。文中隶属政府抗疫的进退失据，一会儿信誓旦旦口罩无用论，转而又分分钟打脸口罩变刚需，前脚宣布隔离，后脚又号召大家出门投票，刚说不出门得永生，又急火火忙着解封救经济。文章不忘对比，60%英国人信任政府，再看看人意大利，尽管疫情比法国严重，但意大利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比法国高。如此种种，哎呀呀，对天对地，法国人向来很认真。继上周就解封方案接受众议员轰炸之后，此刻法国总理菲利普又在参议院过堂，他宣布政府将给800,000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补助200欧。重点来了，学生按年龄划线，25岁以下才是受助对象。傻娃万箭穿心，只能说年轻真好。有些事情其实与年纪无关，所以呢，与其前浪后浪浪打浪，自嗨晕头加转向，不如听听50岁的王菲轻轻吟唱，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。